属于我们的歌，应该是张靓颖那首《终于等到你》。 王力宏的唯一吧，啊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，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，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。 嗯，我不难过吧？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。 类似爱情，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。 为你读歌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。 30岁的女人，作词赵雷，读歌人大作。她是个30岁，至今还没有结婚的女人。她笑脸中，眼旁已有几道波纹。30岁了，光芒和激情已被岁月打磨，是不是一个人的生活比两个人更快活？我喜欢30岁女人特有的温柔，我知道深夜里的寂寞难以忍受。你说工作中忙得太久，不觉间已30个年头，挑剔着，轮换着，你再三选择。她是个30岁，身材还没有走形的女人。这样的女人，可否拥有当年的一丝清纯？可是啊，这个世界，有时候外表决定了一切。可再灿烂的笑容，都扛不住衰老。我听到孤单的跟鞋声和你的笑，你可以随便找个人依靠。那么寒冬后，炎夏前，谁会给你春一样的爱恋？日落后最美的时光已溜走， 生活比两个人更快活。 住的，深夜里的寂寞难以忍受。你说工作中忙你太久，不觉间已三十个年头，挑剔着轮换着你再三选择。

在意里去和你同呼吸，爱声音里纪念这段 下面歌唱，为冷清的房子画上一扇大窗，再画上一张床，画一个姑娘陪着我，再画个花边的被窝，画上灶炉与柴火，一起生来一起活。让母亲安详的姿势，还有橡皮能擦去的争执，花生四季都不愁的粮食，都显得人从没心事。上一个月亮， 都以为不会，我们 走路边两旁，原来的我们不是这样，拍张照纪念这个地方，没有内容的微笑，安静听你说话，日落下的篱笆，简单到别回答，转过身的两个人都放不下，哦哦，你要受了伤，想要陌生的对方，路走完眼泪干，左手牵着右手的步伐，都一样改不了听我的歌流泪的习惯，我越勇敢就越情深刚起就红了眼眶，冷了心房，我们俩独自游走路边两旁，原来的我们不是这样，纪念这个地方，没有内容的微笑，安静听你说话，日落下的篱笆，简单道别回答，转过身的两个人都放不下，哦，都一样想要陌生的对方，路走完眼泪干，左手牵着右手的步伐，都一样改不了听我的歌流泪的习惯，哦，越勇敢就越琴声刚起就红了眼眶， 繁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白芍花开，作词陈冠坤，读歌人新月。总梦见那年白芍花开，我们牵着手走在白色花海，

现身后的